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预计4号傍晚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雪，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中雪，西部北部地区中到大雪，局部地区有暴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北京是阴转晴的天气，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傍晚到夜间降雪会严重影响到交通出行，提醒您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合理的规划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南二环的陶然桥到右安门桥由东向西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运行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了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双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以及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的由东向西方向。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去疤的话题。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如果您也被疤痕所困扰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最近台湾某歌手怒斥商家盗用其照片推销去疤膏的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生活中一次意外的摔伤、碰伤、烧伤、烫伤，甚至脸上长个痘痘，都会在身上留下或大或小的难看印记，因而市面上也推出了许许多多的去疤产品。这些去疤产品真的有效吗？去疤不留痕有哪些好的办法？怎么处理伤口才能不留疤？疤痕修复中又该注意些什么？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李薇薇，跟您说说抚平疤痕，找回零瑕疵的你。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 当出现难看的疤痕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希望能够尽快的去除它们。但是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这种去疤膏、去疤贴，甚至还有很多宣称激光啊、手术的方式能够帮我们去除疤痕，到底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是不是真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薇薇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抚平疤痕、找回零瑕疵的你。首先呢，要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薇薇。 欢迎李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一看您这个工作单位的科室整形外科，就想说这去掉疤痕是不是我们涂一点东西抹点东西基本没戏，必须得靠整形外科的医生做个手术什么才行啊？ 这跟疤痕的分类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有一些疤痕的的确确我们涂什么抹什么可能没办法，只有通过这种手术的方式才靠谱。 是的。 那到底哪些疤痕是我们涂涂抹抹有效果的，哪些我们真的得寻求比如说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整形科的医生来帮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李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最近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 SHE 组合的 Selena 在网络上痛斥说有企业盗用了自己的这个图。我们知道他当时在上海拍戏的时候和俞灏明两个人都是被大火烧伤了，但是呢这个企业就说法琳娜现在看着这个皮肤很光滑，看不到什么斑痕，就是因为用了我们的产品。法琳娜说我没用，斑痕还在身上呢，大家看的这个平滑的皮肤都是 P 出来的。那到底我们在网络上或者说在一些门店药店买到的这些祛疤产品是不是真的都没有效果呢？可能也不尽然。哪些是我们可以使用有一些效果的，哪些可能涉及虚假宣传，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李主任教一教我们如何擦亮双眼来选择它们。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提醒一下住在海淀区的朋友需要注意了，海淀区今年针对不同的人群分类出了12个家庭医生的服务包，并且将会对服务合格的家庭医生进行专项奖励。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发回的报道。 杨房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袁坚冰指着最新版的家庭医生签约协议告诉记者，今后来签约的居民可以直接勾选适合自己的服务包。 一个高血压病人大于服务包包括什么呀？一年40面对面的随访，测血压，查血糖血脂和肝肾功能，只能了解他的药物的代谢呀，整体的这个受奶的程度啊，有一个很好的评价。但是也有一些收费的项目是要跟病人沟通的，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 记者在文件中看到12个个性家庭医生服务包中，既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常见慢性病，也包括0-6岁儿童、孕产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同时还有针对普通青少年、成年男性、女性每年应该进行的筛查项目服务包。每个服务包都有具体的服务内容，且各不相同。海淀区卫计委副主任桂小海说，他们将以此为依据，对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进行督查，考核通过的将给予奖励。 每签约一个重点人，每年是给80块钱的补偿资金，也非重点人一年是20块钱，财政就预留了8000万放在这一块。具体到机构会拿多少，还得根据我们的督导评估和绩效考核情况。对老百姓的满意度，你签而不约，那不行啊。 据了解，海淀区常住人口达370万左右，目前老年人、慢性病人等重点人群的签约率达90%以上。桂小海坦言，庞大的服务人群和家庭医生缺口已经成为家庭医生提升服务的瓶颈。为了缓解基层全科医生流动大的问题，除了要健全奖励机制，下一步还将搭建基层医生的晋升和学习通道， 让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去三级医院进修，提高自己的水平。由医联体的核心的三级医院组成了400支的三级医院专家领衔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可以让居民朋友直接享受到专家的这个服务。 我们来继续关注和健康相关的消息。最近微博上流传着一段家长给孩子吃活蝌蚪的视频，只见碗中活蹦乱跳的蝌蚪被一勺一勺地喂进了孩子的嘴里。家长说这样做是为了给宝宝强身健体，因为有偏方认为活蝌蚪具有清热、清疮和解毒的作用。的确，经过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蝌蚪以及蟾蜍的提取液确实可以入药，但是制作药物所用的蝌蚪都是经过严格饲养、灭菌处理之后才能够使用的。直接生吃在野外池塘当中的活蝌蚪，不但不能够治病，还有可能被感染。有一种异常恐怖的寄生虫，经常会依附在蝌蚪、蛙类和蟾蜍的身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猎头鼬。它的幼虫可以寄居在人的身体和脑袋当中，还有眼睛等重要器官，很有可能会引起癫痫、偏瘫和失明等严重后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雪，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薇薇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抚平疤痕，找回零瑕疵的你。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今天这个选题就是由最近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关注到的 Selina 发的一个声明引起的。这个 Selina 说了，我没有用这个祛斑的产品，我的疤痕还都在身上。其实很多朋友身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小的疤痕，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都是挺淘气挺顽皮的，磕了碰了之后呢，这难看的疤痕就有可能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比较小的疤痕，随着年纪的这个增长，可能过几年就看不到了，甚至我们都找不到原来是哪有这个疤痕了。但是有一些疤痕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甚至有些朋友说都已经过了三四十年了，这疤跟昨天刚磕的一样，还特别的明显。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疤是既痛苦又无奈。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李主任和我们说一说，面对这些疤痕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也想问问您，李主任，为什么有的疤痕它去除的比较快，有的疤痕就伴随着我们甚至一生都去除不掉呢？ 回头讲讲这个瘢痕这个问题，主持人说的很对啊，就是没有人是一辈子不会碰到瘢痕的。就是一辈子的磕磕碰碰很难免，那么也可能你是手术，可能是摔伤或者是烧烫伤，都会导致瘢痕。那么什么样的瘢痕才会是就是将来能够长得不太明显，有的瘢痕呢长得明显，其实跟这个瘢痕的成因有很大的关系。 哦，和成因有关系。 对，然后也跟它的部位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最后一点就是跟你的个体差异有很大的关系。 好，成因有关系，部位有关系，然后再是个体差异。 对，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先说说成因。 嗯， 比如说什么样的伤痕它比较容易长疤？ 比如说你看小的时候孩子，比如说一个摔伤，然后搓到乱石堆里头去了，然后表皮有大量的缺失，然后同时伤到了真皮的深层。一方面呢，有些碎渣渣可能留在了皮肤里头，然后留下了我们叫外伤性纹身。那么你可能清洗得很干净，但实际上因为伤得比较深，面儿比较广，所以将来这一片的地方会有一个目测上面很明显的一个瘢痕。那么呢，如果当时可能只是一个刀拉个小口子，或者是小朋友抓一下挠一下，不是太深，正好这个瘢痕呢又顺着皮纹线，有可能过了一年两年，这个斑就不太明显了。 哦， 还有一大类就是，比如说成因是化学的烧伤，或者是热力的烧伤，哦，就像 Selina 的这类疾病。那么如果当时烧得比较深，我就是比如说到二度以上到三度了，那么这个真皮有损伤了，就会长那种大片的高起皮面的，然后甚至会揪巴起来，然后 有点皱皱巴巴的。 对对对，这样的瘢痕。那如果当时你只是可能热水烫个泡，很多孩子嘛就会去抢热水啊，或者是抢大人的东西，可能当时放的不注意，然后一个脖子一个烫伤，或者是手的烫伤，但是当时处理的很得当，没有进一步的热损伤，可能将来就是早期有点颜色深一点，可能过一年两年就不太看得出来了。对，所以说这个成因和部位就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第三大类就是个体差异。那么人是身上一百形形色色的，那么有的人可能就是家里本来就不怎么长疤，另外就是白种人也不怎么长疤。那么东方人呢很有意思，介于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那么所以说他的这个斑痕呢就是皮肤的质地呢可能就比白种人要细腻一些，没有黑种人那么细腻，但是是中间的，然后呢皮肤的颜色呢也不是那么白透，然后也不是那么深，所以说他就是可能长的斑痕容易有颜色的改变。 容易有颜色的改变，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斑痕虽然它不是有这种凸起啊，但是它可能比我平时的皮肤可能或深 或 浅都有可能。 对对 对, 对。 刚才李主任和我们说了，我们这种破损到底会不会留疤和受伤的这种方式有关系，和受伤的部位也有关系，和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刚才我们跟大伙说了，这个受伤的方式面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这些伤痕是容易出现我们说留下这种斑痕的。那像部位，什么样的部位会比较容易留疤呢？ 我们想想，我回顾一下我们周围的小朋友或者是同事，如最容易受伤的孩子受伤的部位，一个是眉弓，一个是下巴，就小孩子一磕，一般就是要么磕脑门，要么就磕了下巴。 因为这两个地方比较高，感觉。 对，然后你发现很多孩子就是在长大以后，这个眉弓的斑痕或多或少是可见的。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位实际上是有毛发的。他有的时候一磕的时候，正好是把毛发就是分成了两个区，就断裂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中间的那个毛发，可能它是缝合的原因，或者是因为长大了以后这个皮肤的张力原因，然后中间有毛发的缺失，会在视觉上显得这个斑痕很明显。其实哪怕这个斑痕长得很平，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斑痕一直存在。但是好多孩子磕下巴，磕下巴就是磕完了以后它位置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一般就是在正下方，那么就孩子如果长得比较高的话可能会看到一点点，如果小女孩长得1.6米，可能别人不仔细看会 不 太明显，这个斑痕会比较隐蔽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大类，就是你当时磕的时候如果是顺着皮纹线，我前面强调过顺着皮纹线，因为它张力小，将来愈合呢，就是不管是长疤还是短疤，它没有对皮周围的组织产生一个牵拉，那么这个五官没有变形，所以说这个瘢痕呢不会太明显。但如果当时磕的时候咔嚓正好是一个大口子，实际上就是跟皮纹线是垂直的，那么这个疤肯定会大，长大了肯定要整，要通过手术来进行修整。 好，那也跟大伙说说您提到的这个皮纹线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我们买这个不管猪肉牛肉也好， 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纹理哈。比如说我们皮肤的皮纹线，我们用肉眼看，其实我们的皮肤这个纹理有横着的，有竖着的。 对， 那皮纹线到底是什么方向啊？ 就是当你笑的时候，其实这是可以看出来一部分的皮纹线。 哦，就是面部会比较明显。 对对对，然后身体上其实这样，就是当你推，你可以两个方向去推，推的有一个方向，发现这个皮纹就像波浪一样，相对来讲比较平顺的时候，那这个是顺皮纹线。如果推了以后发现它这个菱格变长了，实际上是一个逆皮纹线。 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做一下这个实验。 对 对, 对。 往上推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是比较平滑的。 对对。 那这种应该是顺着皮纹线了。往下的话。 不是，就是当你这个方向推的时候，你看皮纹是明显的。但你如果这样搓的时候，其实它是菱形是会变长的。 哦，也就是说左右推的时候， 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和我们上下是有变化的。 对对 对, 对, 对。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的皮肤纹理到底是什么走向。如果出现疤痕的话，和这个皮纹线是平行的，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说疤痕相对来说比较好愈合。 对对对。 如果是垂直的话，这个时候疤痕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愈合。 还有一大块就是关节部位。 哦， 关节部位因为是活动部位， 哦， 所以这类的疤痕或多或少都会拉宽，会明显一些。 所以说像什么胳膊肘啊，然后我们手腕啊，这些经常活动的地方， 对对对， 如果出现了斑痕，出现了受伤的情况，也容易留疤。 对。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说了，这磕磕碰碰是难免的，我们怎么样来减轻甚至减少这个疤痕呢？如果真的不小心摔到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您说的这种正确的处理方式能够减少这个斑痕的生成？ 我们首先来说，就是孩子，其实孩子是最容易磕到碰到的。那么孩子磕到碰到之后，有时候家长就会说，哎呀，这个缝一缝是不是孩子特别遭罪啊，然后是不是有时候可以粘一粘，然后可以减少这个斑痕的，就是让孩子少了点痛苦，将来以后再说。实际上呢，这有些观点是不正确的。你得看这个斑痕当时伤的这个伤口的深浅。有的时候呢，如果当时只是浅浅的撞了一下，但是孩子有一个特点，就一撞都到骨面，因为孩子肉太嫩了，如果一个暴力的一个撞击，肯定都在骨面，都皮肤裂开了。那么这种呢，如果你单纯的皮下不进行处理，单纯皮肤上一个缝一个粘合，可能是能解决问题，但是让里面的肌肉是断开的，所以将来哪怕这个表面长好了以后，它会有个凹陷。那么这个凹陷在视觉上，就是因为光的折射，所以看着这个斑还是会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不正确的处理，有时候是为了可能是家长的心疼，有可能造成这个术后的斑痕的形成。然后另外一大类呢，就是说我前面讲到过一些大面积的擦伤啊，或者是火烫伤啊，这一类的面积比较大的表皮的缺失，这些处理呢一定要来医院，及早来医院。要进行早期的一个抗感染，还有一个创面的处理。比如说你摔到一个煤渣渣上面去了，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可能这些渣渣就存在你的皮肤里，它就含进去了，就长进去了。将来我们叫外伤性纹身，就是那种 皮肤上就是看到黑黑点点的，然后这个将来等长大了是很难清除的，激光来做也是很难清除的。另外呢，就是对于大面积的这个皮肤创伤，当你要早期愈合的时候，比如说正常的时候我在家里处理不好，可能耽误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个瘢痕肯定会明显。那未来医院里进行一个正规的我们消毒处理，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些敷料的覆盖，让它结痂快，早期愈合，这个瘢痕也会相对会好很多。 嗯，好，也就是说大面积的这种伤痕还有比较深的这种伤痕，我们都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 对对， 才能够减少瘢痕的生成。 对对， 那在去医院之前，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自己能做的这种清创呢？我们可以自己先清理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去医院的话会更保险，更减轻比如说对我们皮肤的这种损伤甚至疤痕的产生吗？ 对，就是实际上来讲，不太建议自己太多的去干预这个伤口，可能就是简单的保护，然后来医院就可以了。 哦，简单的保护。 对对。 那很多朋友都知道，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比较面积大的这种擦伤或者是摔伤，尤其是比较浅的时候，虽然面积大，但是比较浅，大家都认为这种伤痕是没事儿的。 对。 消消毒，酒精擦一擦，然后抹点这个碘酒，大家觉得哎呦结痂，过两天自然而然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你没发现这样的伤口或多或少会留色沉，色沉之后会整大片的颜色加深，就是我前面说的东方人会导致这种颜色的改变。那么这种擦伤实际上你看着好像是问题不太大，就好像是我们就蹭油皮了，表皮缺失了，但是呢它实际上皮下的渗出是很多的。那么这个时候有的人会家里用一点牙膏或者是之类什么香油抹一抹，也许对有的患者就是人种的差异，也许这个伤口长得还行，但是绝大部分伤口呢，绝大部分人的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愈合，其实会有阻碍，会不太好的。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家里如果有，也不要用酒精消毒，家里有碘伏，就落火碘之类的产品的话，就简单的进行一个清洁的消毒。然后这类伤口呢，我们不太建议包扎，就是如果是就是比较大面积的，我们建议暴露，因为有可能你包扎了，然后在你后期的时候揭掉的时候带走了新生的一些表皮，然后导致了这个整个的创面的颜反而是创伤加重了。可能一旦加重了，可能那个局部的这个点颜色就会变得很深。 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们出现了这种皮肤的受伤之后应该尽快，比如说用面积比较小的用一个创可贴把它贴住，面积比较大的我们得用纱布把它包住，这样的话避免比如说外界的一些脏东西接触它，到后来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感染了化脓了，这个时候比较容易留疤。但其实对于伤口的处理这可能也是一个误区。 对。 反而我们把它包住了包紧了，反而有可能让这个疤痕产生的更明显。 对。 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在自己处理伤口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小技巧，那也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摔伤碰伤，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啊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长痘痘，青春痘。很多朋友就说这个痘痘啊千万不要去挤它，如果你挤了一定会留疤，甚至还会留坑。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这个痘痘的疤痕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有很多人去找您去咨询怎么去除啊？ 挺多的，就是青少年就难免嘛，因为现在的一个工作压力大，然后另外学习压力大，另外饮食也偏油腻，然后作息也不规律，其实青少年出现这个痤疮挺明显的。那么出现痤疮之后呢，就是人家说一般人都是手欠，看着这痘不挤过不去 难受。 对，然后挤了之后其实上他对好多人快挤出来会有一个，除了挤出了一颗米之外，有时候还有一些组织液出来其实上这对于局部的挤压就类似于一个创伤。那么呢很多时候会在周围留下色沉，就是一个颜色会比皮肤颜色深的一个痕迹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里皮肤其实通过挤压已经受损了，缺点是可能这个地方更容易出痘了，不是说挤完了就好了，就像它那个皮肤的周围的毛囊损伤了之后，这里更容易出痘了，之后呢就是相当于埋下了一个潜在的一个 隐患。 对，将来可能这个哪天你吃火辛辣一点，上个火锅咵这又起来了，然后反复的这个刺激，最后这个地方就会有的时候就有的青少年脸上就会跟那个月球表面一样高高低低的 坑坑洼洼的。 对，可能他不到四十岁不长疤了，但是这个月球表面的这个脸可能就跟他就一辈子了。 也就是说我们皮肤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光滑和细嫩了。 对对对对， 像这种痘痘造成的这种疤痕其实对于很多青少年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非常讨厌的，因为这些疤痕往往还都长在脸上。 对， 我们最不希望比如说疤痕长的部位可能就是我们的脸，因为我们每次跟别人去接触的话其实我们的面部是第一个 去让别人注意到的地方。 对对、嗯。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是痘痘引起的这个疤痕呢，长了痘，我们千万不要去挤它。 对。 有可能越挤越长痘，而且同时挤了之后，容易给我们的面部造成这种疤痕。那接下来我们也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碘酒这个东西黄黄的，想问问如果在受伤了之后涂碘酒的话，会不会造成色素的沉积呢？ 嗯，其实上涂的不是碘酒，叫碘伏。 嗯， 医学上叫络合碘，它这个比酒精的刺激会小很多，然后这个颜色实际上是碘的这个成分造成的。当你再用盐水擦拭掉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色沉的， 哦， 是很安全的。 哦，很多朋友会选择酒精，就觉得酒精这个东西是无色透明的，他觉得好像不会有色素沉积，总觉得这个碘伏或者碘酒它看起来就有点黄黄的，就害怕这里面的颜色沉着在我们的皮肤当中。 有创面的时候我们是不太推荐酒精的，因为酒精当有表皮是没有事情，但是一旦有真皮暴露的时候，它会有导致蛋白变性，可能对这个阻碍伤口的细胞的生长，会阻碍爬行，然后反而会留下疤痕的。 哦，所以说酒精处理疤痕我们也不可取。 对， 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小的时候受伤了，家长都会说长伤口的时候别吃酱油，别吃黑色的东西，要不然容易有色素的沉积，是这样吗？ 这个我跟那个中央二台做过一次节目，是真的吗节目，特意讲过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大家想不到的是，酱油和牛奶其实上里面都含有酪氨酸，而且成分不相上下，所以这个颜色对于就都可能中医里面讲颜色就是跟食物有关，但实际上这个颜色跟这个实际上你吃到身体里最后代谢到皮肤表面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嗯， 那么有的时候说为什么那我的这个伤口后来慢慢会变黑，其实这很大的一块是在于皮肤对于这个紫外线的反应。大家都知道这个外伤以后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跟患者讲说你要注意防晒， 嗯， 是吧？因为当你这个伤口刚刚愈合的时候是非常表皮是非常脆弱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是抗紫外线能力也是不太强的， 嗯， 当紫外线一照上去的时候可能颜色就夸一下就加深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不是说是通过食物来改变这个颜色，是因为你的防护不当造成的颜色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吃再多深色的东西它其实都不会沉积到我们的皮肤上的。 嗯，就是另外就是有一大类就是叫我们叫光感类的食品， 感光类的食物， 感光类食品可能是要注意点，嗯，比如说芹菜白萝卜啊，可能这些食品吃进去或多或少会有影响，就会引起整个面部或者是躯干的一个变黑，但是对局部的影响应该是均匀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很多这种光感性的食物，光敏性的食物，嗯，我们说比如说像含维 C 比较高的这种食物，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其实是黑色素的这种沉积，还是和日晒有关系？ 对对对， 和食物本身的颜色是没有关系的。 对对， 嗯，好，刚才呢这个李主任又跟我们澄清了一点，就是说吃颜色深的食物并不会让这些色素沉积在我们的皮肤上，主要是由于这个伤口新长出来的皮肤就和我们的小宝宝们一样，皮肤比较娇嫩，可能同样的日晒条件之下，小宝宝们的皮肤更容易被灼伤，更容易变黑，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新长出的皮肤啊也是比较娇嫩的，对于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呢比较弱，所以说我们想要防止斑痕的产生，防止它变黑的话，其实跟吃什么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让它少晒太阳，少受紫外线的这种干扰。我们来回答一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微信上问的问题。网易的网友想问问您，说跟腱断裂手术之后呢，跟腱这个地方出现了肿胀的情况，想问问疤痕有没有什么去除的好方法。这个是我们说的这种手术造成的斑痕，像这种斑痕有去除的好方法吗？ 嗯，我不知道这个网友说的是皮下的一个斑痕还是皮肤上的斑痕，因为跟腱手术以后很大一块是它需要早期的一个复健，避免这个跟腱的粘连。嗯，然后皮下的这个斑痕呢会阻止这个跟腱的这个，会让跟腱跟皮肤发生粘连之后会阻止这个运动。所以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就是骨科，因为这个跟腱断裂实际上属于骨科嘛， 嗯， 骨科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希望这个粘连发生的，所以一个是提倡早断裂，然后局部的是我们医生整形外科医生会建议他局部的一个按摩。那如果出现了粘连了，影响到了这个康复训练了，我们可以在皮下注射一些抗斑痕的药物，就是我们的长效激素进行改善。 哦， 那如果是皮肤上已经出现了增生的那种豁口，然后就是穿鞋子会磨得会疼了，那这时候就要分情况来看。如果是在早期，那么我们可能以穿一些弹力的压力带， 嗯， 然后减少这个斑痕的增生为主。那么如果是晚期，还是继续过了一年了，这斑痕还是很高起来，穿鞋子啊什么都磨得很疼，那么我们就要寻求手术的治疗了。 好，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斑痕的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继续。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薇薇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抚平斑痕，找回零瑕疵的您。关于身上的疤痕，我们都知道非常的难看，但是去除它有一些我们真的是有方法的，有一些比如说网络上宣传的这种去疤膏啊、去疤贴呀、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我们得擦亮自己的眼睛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在网易新闻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直接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李主任，在节目的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做了手术之后这个斑痕如何去除哈？其实现在关于手术啊，我觉得应该剖腹产手术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会接触到的，而剖腹产手术所产生的这肚子上的疤是让很多的妈妈特别特别困扰的事情。很多的女性朋友在怀孕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即便是达到了这个剖腹产的指征，很多女性都说我不要剖，剖完了之后我没法穿这个比基尼了， 对， 不让剖，所以说造成了很多危险的情况出现。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这种剖腹产所造成的斑痕，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吗？ 嗯，其实主持人说的这类患者在我们门诊还挺常见的， 嗯， 就是好多剖腹产的妈妈，然后在早期或者是在就是已经过了一两年了，然后再来晚期咨询这个斑痕的这个问题。嗯，在早期呢，就是我们回头来说妇产科的治疗，早期可能他会更多的会用吸收线，因为好多人说肉线不用拆， 哦，蛋白线，我们说 对对对，不用拆，然后这种可能会将来会方便一些，然后贴个胶贴一个那个防水贴，就可以洗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经过一些临床的观察之后呢，现在他们也都开始用了一些就是能拆的线了。 嗯，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跟东方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嗯， 东方人其实对于这个异物的吸收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它跟西方人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西方人你看他们很多时候就是用一些肉线缝上之后，然后就让它快速愈合。但是对于东方人来讲的话，他会在皮下就会很长时间都会摸到这个缝合线的疙瘩。 哦，就是摸了有一个小凸起，有一个东西在里面。 对，好像是这个伤口是没不用拆线，很简单了。但是这个皮下的疙瘩呢，就是其实挺膈应的，可能在三个月、半年一直都可以摸到这个疙瘩。所以说现在慢慢也摒弃了说用这个肉线的来进行那个伤口的缝合了。 哦，那也就是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女性朋友，我们在剖腹产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些手术的时候，如果选择的这种可吸收的这种线，反而是容易让我们的皮肤留下斑痕的，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们在后期观察也问过很多患者，就是有的时候说哎，我这是不拆线的，然后他可能在术后的半年还宝宝的半岁的时候还可以摸得很明显的，就是腹部的这个斑痕是出棱的，是高级皮面的，是一个是一长条。但是有的时候拆线的这种呢，可能只是说伤口发白，但实际上呢，这个线是这个斑痕呢是反而不太明显的。 哦，所以说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误区，认为可以吸收的这种线是更好的，更不容易留疤的，其实这是错误的。 嗯，它有可能刺激皮下的斑痕增生，导致我们不最讨厌的那个像蜈蚣一样的斑痕的出现。 嗯，更加明显哈。 对， 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这个家里的孩子四岁，在幼儿园端东西摔了一跤，眉毛上面的这个地方啊缝了五针。想问问您，这个位置会留疤痕吗？说是今年春节前摔的。 这个小朋友在我们门诊缝合的也挺多的。那么就在于他这个缝合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摔的这个位置是有没有造成眉毛的一个断裂。 哦，他说是眉毛上面。这个这个应该是吉阿姨说这个问的问题哈。您可以把这个照片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发过来，我们专家是不是看了照片会更好判断一些？ 对，如果是眉毛上面的话，如果缝合的很对位的话，理论上斑痕会不会太明显 啊。 嗯， 哦，这个说了说不是眉毛，而是眉毛上面，那应该就是我们说眉骨上面应该不涉及到毛发的问题。 对对对对，那个地方就是如果当时护理的比较好的话，随着时间的延长，可能早期会发红，然后会慢慢的发白，然后可能在他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牵拉，之后一两年可能就不会太明显了。 当然也可以配合一些除疤的一些产品，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嗯，这个是春节前摔的，其实到现在时间还不长哈。也想问问您，我们的这个伤口留不留疤，是不是和我们这种处理的时间也有关系？ 对，很明显，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就是很多患者就是在我们的其他的科室进行手术治疗之后，他们的大夫也会推荐说来整形外科要进行一些瘢痕的早期干预。 嗯， 就任何事儿就是你宜早不宜迟。那么早期的干预和那个你整到一年以后出疤了，然后再进行手术修复，那么这个效果肯定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嗯， 因为瘢痕的塑形一般是头三个月开始，然后到一年左右就完全结束，这个时候是一个瘢痕成熟的一个全过程。 哦， 那么如果你在早期三个月内进行一个比较早的，比如说是贴瘢痕贴也好，然后抹瘢痕霜也好，对它的这个减少它的这个红血就是血管的增生，同时呢帮助它的这个胶原重塑，让它瘢痕不要长得那么高，长得不要那么红，那么术后的这个瘢痕一定会比不做任何治疗会明显很多。 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比较近的时间对它进行干预和处理的话，相当于我们这个时候是在防患于未然。 对， 还没有出现这个疤，我们就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而如果这个疤已经生成了，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亡羊补牢。 对， 即便补得再好，其实还是和原装的不太一样。 对，而且你还遭罪。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说处理的时间最佳的我们干预的时间是在疤痕产生的三个月之内。 对，我们一般就是如果是拆线的伤口，我们一般是拆线后一周就可以进行一些疤痕的药物的涂抹。 嗯，好，那这个比如说起始的日期，比如说像这种手术的伤口是从我这个开始缝的这一天算三个月的开始呢，还是说我拆线或者说我这个伤口已经愈合的时候开始算这三个月的开始？ 一般是受伤以后，就是任何干预的手术或者受伤的开始的算起来三个月。 只要出现这个伤口我们就开始算，在三个月之内进行干预是有效的，而且效果会比较的好。那既然说到了这种干预，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这种瘢痕的贴呀，甚至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擦的东西。 对， 现在网络上特别多特别多的这种祛斑的产品，膏啊霜啊贴呀，各种各样的哈，有的价格还挺贵的。 对， 也想问问您，这些是真的都有效吗？ 这得看它的成分。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某宝上面东西肯定是各种东西都有， 良莠不齐。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一般呢会选择就是械字号的东西。械字号东西就是国家就是 SFDA 认证的，然后呢是它是属于正规的医疗的产品的。那么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瘢痕膏或者瘢痕贴片的主要成分，现在医学上公认的就是硅酮制剂。 哦，硅酮制剂。 对，它是持续的一个硅分子的一个释放。那么对于这个前面我说的，就是它会对于这个瘢痕的一个胶原的重塑，对于瘢痕的这个新生血管的一个抑制是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它的膏类来讲，就是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每天抹个2到3次，然后就是像揉眼膏一样啊，把它抹到这个伤口里头去。那么就是有的人就是能在一些部位，可能比如说是手腕啊、身上啊，他可能也懒得去抹。那其实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贴片。 哦， 贴 痕贴。 对，同时用一个护腕啊，或者是一个弹力的套，弹力套这些东西，起一个加压的作用，让它更好的贴服，然后持续的一个硅酮的释放，对于这个伤口的这个后二期的改造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好，那也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在选择这种祛疤的产品，如果想要自己提前做好预防的话，其实是现在有选择的。而且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注意它的这个生产的批号是械字号，这是器械的这个械， 对，不是装字号。 械字号的相对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同时呢，它起主要作用的应该是硅或者是铜。 硅铜。 硅铜，这是一个东西。 对对。 硅铜，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成分表当中看一看它的这个比如说成分到底有哪些。 对。 那像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些产品是可以帮助我们抚平这个疤痕。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抹的也好，贴的也好，这个是说我们一直要做，还是说当这个伤口愈合了之后，我们看这个疤不太明显了，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要患者坚持用三个月以上，早期干预会更好一些。那么这类呢，就是不管是硅酮贴片还是硅酮凝胶呢，都是主要是针对于伤口的发红，然后高起来。那么还有一大类伤口呢，就是说它可能会变高。然后呢，同时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变宽的过程。那么这类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就好像说，我们有一些外用的叫免缝胶布或者是蝶形胶布，就是我们看一些美剧会看见有的人就脑门上受伤了，然后贴一个胶布，胶布很奇怪，两头胖，中间这个小细线，实际上就是泄力。 大家知道这个瘢痕早期愈合的时候，它的抗张力的能力是很弱的，可能只有正常皮肤的30%。 嗯， 那么可能一个月之后再增加50%，然后可能到半年的时候才能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皮肤的一个张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好像说一个塑料袋，塑料袋你一拉就会拉变形，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力量是不吃劲儿的，所以很容易造成瘢痕的拉宽。那么瘢痕宽了也会变明显，所以说对于这类比如说你觉得可能会拉宽的伤口呢，除了用一些抗瘢痕的药，我们可以用一些外用的一些辅助的减轻张力的一些工具，然后呢减少这个瘢痕的增宽，从这个角度来改善这个瘢痕。 嗯，好，除了我们说的这些真正有用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药械类的东西之外，哈，还有很多民间的这种小偏方，我们也帮大伙儿来说说这些靠不靠谱。比如说抹芦荟胶、擦生姜、抹蜂胶，这些方法都管用吗？ 我觉得是在于这个早期的一个烫伤或者擦伤的创面，因为我们医学上说是湿性的伤口愈合会比干性的伤口愈合会快。 湿性的比干性的快？ 对，愈合就是在不感染的情况下，它是湿性的时候它的表皮爬得会更快一些。 嗯， 所以也许这些芦荟胶类的，然后蜂胶类的，可能是它是一个保持一个湿性环境、 哦、 从这个角度跟医学不谋而合，那么起到它一个快速愈合。那么前面我讲到过，愈合的越快，那么这个瘢痕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嗯，好，那也就是说这些方法可能是有效的。像这种擦生姜的话，这个会有效吗？ 不太清楚。 哦，所以说大家不要轻易尝试。而且李主任也跟大伙说了，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真正经过医学证实有效的产品，我们还是选择这些可能相对更靠谱一些，而且也可以减少比如说再次感染啊、化脓啊这些的风险。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20年前家里的宝宝3岁的时候啊，倒在了小炉子的炉壁上，说应该是烫伤，现在呢依然是有一个小疤痕，想问问这个20年的疤现在修复还来得及吗？ 那要看看这个瘢痕的性状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它只是个小疤，我估计是一个小的凹陷性的瘢痕，因为当时有个烫伤，然后可能真皮有一个损伤，然后皮下的脂肪也有部分的萎缩。那么前面我讲的就是瘢痕分为，就是我们从部位可以按分类，那么按它的这个形状可以分类，我们按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走形也可以分为萎缩性瘢痕、浅表性瘢痕、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那么我估计这个小朋友应该是一个萎缩性瘢痕。那么如果是他已经凹下去了，那么这个瘢痕我们建议影响美观的情况下有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如果是凹陷瘢痕的话，我们可以打脂肪把它填平、 哦、 然后从视觉上它只要是没有一个平面的一个改变，应该这个瘢痕就不会太明显、 嗯、 第二点呢，就是可能手术切除，然后再进行一些瘢痕的防护，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这个其实就是关于这个陈年疤的问题。刚才您跟我们介绍了，其实疤痕我们最好是在产生的前3个月就对它进行干预。瘢痕一般呢，它这个生成的周期是1年，那是不是意味着过了1年的瘢痕，其实我们再抹什么、涂什么，其实效果都不大了？ 对，花钱买罪受。 花钱买罪受是。花冤枉钱，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这个瘢痕生成已经超过1年的话，我们再抹什么，或者再看着这个宣传说这种陈年疤只要涂了我们这个药膏就可以消失，这其实是不靠谱的。嗯，那如果超过1年的疤痕，我们想要去除它，现在能通过比如说一些医美的手段吗？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比如说有这种果酸焕肤，甚至有一些说这种激光的方式，能够帮助大家去除这种陈年的疤吗？ 就是我们现在又有一类激光叫做点阵激光。那么点阵激光就是在皮肤上打孔，然后把皮肤的气化，然后让它重新生长。那么这些对于大片的浅表的瘢痕，甚至我们前面看到有些痤疮的瘢痕，就高高低低的瘢痕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这个帮助呢，不说是做一次好像脸就跟那个白白嫩嫩的跟现在小鲜肉的脸一样，那是不可能的、 嗯、 一般来讲我们这类治疗呢，激光治疗呢是3个月做一次，然后逐步的改善，让皮肤的这个平整度慢慢的，就像这个离地慢慢的离得越来越平，慢慢的改善越来越好。 哦，也就是说这个得做很多次，是有疗程的。 对 啊、嗯，那一般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去除超过1年的这个疤痕，最少我们得做多少次才能看到效果？ 你得看它这个凹陷，就是瘢痕的这个不平整的程度。 嗯， 那如果是每次都会有每次的效果，因为我的患者就是做完一次之后再回来做第二次，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皮肤上的这个纹理的改变。 嗯， 就是我有患者，就是比如说开始的时候脸上就是 女孩子，那一化妆脸上那个坑会吃粉，她没法去弄。然后做了一次治疗之后呢，她觉得明显的就是我现在脸上打粉比以前好看多了，我能上妆了，我能去照一些美颜照片了。哎，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她就未来继续坚持治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嗯，那比如说像这种陈年的疤痕，像刚才您介绍这种方式，有办法让它修复到看不出来和我们之前的肌肤一样吗？还是说只能够不断的去减轻，但是永远没有办法恢复到我们之前完整的这种皮肤？ 其实皮肤一旦产生斑痕是伴随终生的、 哦、 只是说这个斑痕将来没有有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每次跟患者讲说，你如果要做成激光治疗或者任何的手术治疗，这个治疗终点在于你自己的接受程度。 嗯， 但你觉得这个接受程度，哎，这个现在的这个斑痕的这个平整程度我觉得还不错了，70%了，虽然我没有我好姐妹的这个皮肤好看，但是我觉得已经不影响我的生活了。 嗯， 那么就是治疗终点，就是一个患者满意医生满意的一个结果了。 嗯，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对于斑痕的这种干预还是越早越好。如果是这种陈年斑痕，即便我们通过比如说激光的方式、手术的方式，可能也是无限接近于我们没有受伤的肌肤，没有办法让它恢复到以前完美无瑕的样子了。 对，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斑痕针的问题，小萌说打了祛斑针但是没什么效果，反而觉得疤变大了，想问问您怎么回事？有这个祛疤针吗？ 有祛疤针。祛疤针呢，就是我前面讲到过，斑痕就分为四大类。那么祛疤针呢，主要用于增生性斑痕和斑痕疙瘩。 增生性就是说凸出来的这种， 对， 高于皮肤的， 对，它就长得高高的。然后有增生性斑痕呢，和斑痕疙瘩两个最大的特点呢，是增生性斑痕就长在这个斑痕上，只往高里长，它不往两边侵犯。 嗯， 那么斑痕疙瘩呢，它就跟那个有点像肿瘤一样侵犯，所以它就有个名字叫蟹足肿，像螃蟹腿一样，它往外长，会侵犯到，会超过原来的这个伤口的这个范围，长得越来越大。 嗯，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小朋友这个网友小萌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来讲，如果是增生性斑痕，我们早期干预，把斑痕药物把抗斑痕的药物注射在了这个斑痕内。完全出来在斑痕内是肯定能抑制这个斑痕的生长的。那如果他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个斑痕疙瘩，那么已经通过这个药物治疗已经没有很大的效果了，可能需要手术加上皮肤的浅表放疗来进行干预。 哦，所以说其实是斑痕针没有办法对于这个斑痕疙瘩会不断变大的这种斑痕产生干预， 对， 我们可能得用其他的这种方式了。 对， 还有朋友想问问说激光去疤到底安不安全，疼不疼，会不会激光打完了之后变得更难看了？ 嗯，那你要看你选的这个参数和选的这个设备，因为这个激光治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皮肤上进行一些打孔，那么就是第一个治疗的范围是要严格控制的，是不能，一般我们不超过这个斑痕周围的一圈，不能打得太过。 嗯， 另外来讲呢，就是皮肤的这个当时的深浅的这个薄厚度，如果太薄的皮肤呢，也许不太适合斑痕的治疗。 嗯，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激光的斑痕治疗呢，我们会在事先涂抹一个表面麻醉药，一般打涂抹40分钟，然后起效了再进行打。单打肯定是皮肤受不了，皮肤打孔肯定受不了，肯定会疼。 好，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虑，我们比如说做完这种激光，现在很多的这种激光美容之后，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脸上皮肤反而变红了，但是不是也有一个自己修复的这个过程？ 对。 得过一段时间可能才会比之前更好，刚打完肯定是又红又肿的， 刚打完了以后皮肤的这个角质层是是 受伤 的，对，它觉得肯定是会发红的，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一般在早期会跟它涂抹一些生长因子加速它的修复。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红这种发红一般一周左右就会很明显的缓解。 嗯，那像做完比如说像这种激光的祛疤呀什么的这种手术之后，是不是我们也得注意防晒啊？像您说的这种新皮肤长出来的话，对紫外线特别敏感， 所有的激光治疗都要注意防晒，这是必须得注意的。 好，所以说想要让这个疤痕不那么明显，甚至我们说不出现那种深于皮肤颜色黑黑的疤，我们最重要做的应该就是防晒的工作了。不管是我们说抹防晒霜也好，或者说物理防晒也好， 对， 是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这种斑痕，因为有伤口，涂防晒霜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方便， 对对，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用物理的方式把它覆盖起来，如果有条件的话。 对，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会推荐患者，如果你要是面部的一个擦伤啊什么的，戴口罩。 哦， 口罩能盖住的地方，那么这个肯定是防护的比较好的。然后如果是你，好多时候就是可能偏外侧一点没防护到的那个地方就变黑了。 嗯，所以说防晒在预防斑痕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好，再来回答一下吴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她说小孙子18岁高考的时候啊，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青春痘，现在呢已经26岁了还在长痘，现在下巴耳朵后面和脖子上呢都坑坑洼洼的，想问问您这种痘坑 有没有什么去除的好方法呢？ 看来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痘长得挺严重的哈，耳朵后面脖子都是。 嗯。 那么就是要看他这个斑痕呢最后现在还红不红。 嗯、 如果斑痕还发红的话，可能还要用一些药物来控制它。如果是已经偏肤色了，然后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形态的改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激光来进行治疗。那么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激光治疗是有疗程的，是一次有一次的效果的，就一定要坚持。那么治疗的终点在于这个孩子自己对于这个美的判断，他觉得诶我现在已经不太影响了，那么我上班上学没有不太羞于见人了，那么就可以治疗终点结束了。 好，其实关于这个痘痘疤的问题啊，我们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痘疤刚挤完之后或者刚下去之后会有点这种偏黑的情况，这种是不是比如说抹一点，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这种什么美白的东西能够减轻或者说让它尽快的消失呢？ 可以抹一些专门的祛痘的产品，我不太建议用一些美白的产品，因为实际上市面上的美白产品我不知道，因为医疗是没有的。 嗯。 那么可能那些庄字号的产品或多或少可能含有重金属。那么可能对皮肤是有一定的伤害的，有可能你这个地方局部的一个刺激，这边稍微白一点，可能跟整脸的这个颜色反而变得不均匀，也有风险。 好，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用一些医用的这种抗痘的这种药物，对于我们说痘疤或者痘痕其实也有效果，不一定非得有痘痘的时候才能用。 对， 嗯，好，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您和大伙儿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清华长庚医院找到您。 好的，我的医疗美容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下午和周四上午，我的整形外科出诊时间是周二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嗯，周一、周四、周二、周五，大家都可以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找到李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健康加油站为您推出了清明特别策划《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我们会为您邀请到在医院的医护工作者跟您谈一谈关于生命的理解和故事，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是受到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比较好，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的飞翔，在身旁，笑容心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为呢，你只笑笑不回答， 谁走